揾边个啊？ 我嚟揾美玲噶。 美玲？ 你系美玲嘅妈妈？ 你系边个啊？ 我系美玲嘅中学同学，我叫林家伟。我以前有去过你哋屋企玩噶。 林家伟，林家啊，我记得啦，你系美玲嘅同班同学。饮杯茶， 唔该。 唔好意思啊，地方咁屈质。 Auntie， 你唔好咁讲啦。 美玲嘅爸爸半年前突然间心脏病去咗，美玲又搞成咁，我一个女人根本就搞唔掂。 如果你有咩需要，都可以随时揾我噶。呢个系我手机号码。 你唔好误会啊，我呻下噶咋，我冇乜特别意思噶。 我知噶，我知噶。是我自己想帮你咋，话晒我同美玲都是一场同学。 你心地真系好，系咧？你点会突然间嚟揾美玲嘅？ 哦，我无意中听到美玲嘅事，所以唔系过嚟睇下佢咯。 你又点知道我哋住呢度噶？ 我问咗好多人先至揾到你哋嘅地址噶。 你真系有心嘅。 系咧。美玲怎会搞成这样？ 你们毕业了没几耐，美玲就开始胡言乱语了，成日说自己害死人，还说对方变成厉鬼缠着她不放。我们又带她去拜神驱鬼，也都试过带她去看精神科医生，总之什么可以做的都做完了，但情况都没有好转，还越来越恶劣。啊，你冇嘢系嘛？ 哦， 面色变晒嘅。 嗯，冇嘢冇嘢。啊，系咧。美玲佢仲未翻嚟嘅。 佢梗系又玩到唔知时间啦。等我出去揾下佢。 啊，等我去啊。佢平时多数去边度玩噶？ 你试下去后边嘅游乐场，一唔系就对面嘅公园咯。 咁我出去揾佢先。美玲，你是不是美玲？ 你是边个？ 我是林家伟啊。 林家伟， 你认得我啊？ 佢系咪嚟揾你啊？ 你讲紧边个佢啊？ 报应啊！报应啊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是我到头终有报。我哋一个都走唔甩得，走唔甩。 走唔甩系咩意思啊？ 佢要我哋填名啊！ 填名？ 系你？我求下你，我求下你放过我，你放过我。 美玲，你做乜嘢啊？美玲。美玲，唔好走啊！美玲，呢度好多车，好危险噶，你快啲翻我嚟先啦！ 你唔好吓埋你啊！ 美玲！ 一个人都冇嘅，佢哋去晒边咧？唔通去咗canteen？ 死咗人啊！ 喂，冇嘢系嘛？飙晒汗咁嘅，系咪唔舒服啊？ 阿妹，有啲热啫， 寻晚喺度过夜， 屋企冇电啊嘛。咪喺度瞓咯。 啊，系啊，睇咗今日报纸未啊？ 仲未啊？咩大新闻啊？ 诶，黄美玲死咗。 我哋啱啱揾到个黄美玲， 就系佢。 点会咁啊？ 根据报纸报道咧，佢突然间情绪失控，冲出马路被车撞死。 吓、 啊，林生， 咁早唔知咩事啊？ 同上次一样，我想揾人。 咁你今次想揾边个？ 想中呢四个人，佢哋叫许雅婷、李森、陆子俊，仲有高志威。佢哋今年都系30岁，呢度系佢哋12年前嘅地址。 相入边呢个系你？ 系。 张相嘅背景系学校，你哋系同学。 你问咁多做咩啊？ 越多资料对我哋揾人越有帮助。 我哋系中学同学。 咁你哋学校叫咩名？ 德荣中学。 哦，德荣中学我知。诶，系咧，你有冇试过通过其他旧同学打探佢哋嘅消息？ 冇。我毕业之后冇同任何一个旧同学联络过。 咁点解你要揾佢哋啊？ 美玲，美玲，你点啊？美玲， 我哋要为自己做错嘅事付出代价。 我只系苛求唔啫啊！ 我哋争佢噶，你去搵埋其他人，搵翻个公道俾佢。 林生，林生， 嗯， 你冇嘢嘛？ 我为咗咩原因揾佢哋？应该对你揾人冇咩帮助。 我都系随口问下啫。 呢张支票系定金，我要尽快揾到人。 988製作，尋人遊戲。